早上好， 小王子打着招呼。 早上好， 搬道工回应着。 你在这儿干什么？ 小王子问他。 我为人们搬道发车， 搬道工回答。 这时一列华丽的快车飞驰而过，响声如雷，将搬道工的小屋震得颤动起来。 跑得那么急， 小王子说， 他们要去哪里？ 这个嘛，看来连列车长也不一定说得清楚啊。 搬道工回答说。 第二列崭新的快车又从另一个方向飞驰而过。 他们已经回来了吗？ 小王子还在探究。 这可不是先前那一列， 搬道工回答， 他们正好是对开列车。 他们不满意原先所住的地方吗？ 小王子问道。 人总是站在这山望那山高的， 搬道工说。第三列灯火通明的火车也轰隆隆地响起来了。 他们在追第一批旅客，对不对？ 小王子问。 他们什么人也不追，他们在里面睡觉打哈欠， 搬道工说。 只有孩子们会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往外看。 是啊，看来只有孩子们才知道他们在追寻什么， 小王子说。 他们为一个布娃娃花费不少时间，这个布娃娃就成了很重要的东西。如果有人夺走他们的布娃娃，他们就哭泣。 孩子们是有福的， 搬道工说。 早上好， 小王子在打着招呼。 早上好， 商人回答。那是位推销止渴丸的商人，一个星期吃一颗，你就不会觉得口渴了。 你为什么要卖这种药丸呢？ 小王子问道。 为了节省更多的时间， 商人说。 专家们计算过，每个星期能节省53分钟。 节省的这53分钟有什么用途呢？那么这53分钟用来做什么呢？ 随你便吧。 我若有53分钟的空闲，我就会悠闲地逛到清冽的泉边去。 这是我的飞机在沙漠失事的第8天。在我听小王子讲生意人的故事的时候，喝完了最后一滴水。唉，我对小王子说，你的回忆确实非常动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既没有修好飞机，而且身边再没有水可喝了。要是我也能悠闲地逛到清冽的泉边去，我当然也会非常高兴的。 我的狐狸朋友， 小王子还有话要对我说。 我的小人儿，别再说狐狸的事儿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们快要渴死了。 他根本就不了解我的意思，继续说。 有个朋友是很好的，即使你快死了，像我就真的很高兴我有一个狐狸朋友。 他根本一点危机意识都没有，我想他根本就没有渴过，也没有饿过，他所需要的只是一点阳光就可以了。但是他凝视着我，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。 我也很渴，我们去找井吧。 我疲倦地耸耸肩， 在浩瀚无垠的沙漠里去找一口井，真荒谬。然而，我们还是出发了。我们沉默地走了数个小时之后，天黑了下来，星星也出来了。我渴得有点神志不清，望着天上一颗颗明亮的星星，仿佛自己正置身于梦中。小王子说的话也似乎在我的脑海中跳跃。你也渴了是吗？我问他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只是说， 水对心灵会有好处。 我不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，只好沉默。我知道不应该去问他。他累了，坐了下来，我也在他身旁坐下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他又说道， 因为有一朵我们看不到的花儿，星星才显得如此美丽。 当然，我说，然后便望着月光下绵延起伏的沙丘，不再多说什么了。 沙漠是如此美丽， 小王子说，这倒是真的。我一直很喜欢沙漠，你可以坐在沙丘上，虽然看不到任何东西，也听不到任何声音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那悠悠深处散发着光芒。 沙漠美丽，因为沙漠的某处隐藏着一口井， 小王子说。 我很惊讶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沙漠放着光芒。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，我住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，有一个传说说那里埋有宝藏。当然没有人能找到宝藏，可能也没有人看到过宝藏，但是那房子却因此笼罩了一层魔力。我家的地心深处隐藏了一个秘密。是啊，我对小王子说，不管是房子、星星或是沙漠，都因为看不见的东西而显得美丽。 真高兴你同意我的狐狸的看法， 他说。小王子睡着了，我抱起他继续朝前走。我的内心有种深深的感动，仿佛自己抱着的就是一件非常脆弱的珍宝。我甚至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纤弱的宝物了。月光下，我看着那苍白的前额、紧闭的眼睛和那在微风中轻轻颤动的鬓发。此刻我对自己说，我见到的不过是具躯壳，而那最重要的部分光靠肉眼是看不见的。他双唇微张，嘴边荡漾着朦胧的笑意。我喃喃自语，熟睡中的这位小王子让我如此感动的是他对那朵花忠贞的爱，那朵玫瑰的影子照亮了他整个生命，如同一盏明灯，甚至是当他熟睡的时候。而我竟觉得他更脆弱，我的心中产生了一股要保护好他的冲动，仿佛他本身就是一阵微风吹过就可能熄灭的火花。 就这样走着走着，佛晓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了水井。 人们拼命挤进快速火车， 小王子说， 却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些什么，于是他们变得忧虑烦躁，在原地打转。 然后他又补充道， 这没有必要， 我们所找到的井不像沙漠中的井，沙漠里的井只是地上的洞，我们的井却像是村子里的井。 可是四周并没有村子呀， 我想我一定是在做梦。真是奇怪了，我告诉小王子，打水用具全都在，露露、水桶、绳子。 他笑着拉起绳子转动露露， 当风儿再度吹动时，露露发出的声音像是久未使用的风向标。 听， 小王子说， 我们叫醒这口井了，它正在唱歌呢。 我不想让小王子太累，让我来吧，我说，这对你来说太重了。我慢慢地把水桶提到井栏上，把它稳稳地放在那里。我的耳朵里还响着露露的歌声，依然在晃荡的水面上闪烁着粼粼的波光。 我好渴，好想喝水， 小王子说道， 给我一点水喝。 这时我才明白了他所要寻找的是什么。我把水桶举到他唇边，他闭着眼睛啜饮。这是怎样的响宴呢？这水的确比一般水更富有营养，它是来自于星空下的漫步、露露的歌声和我举水的辛劳呢。它就像是一件礼物一样。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，圣诞树上的光、子夜弥撒的音乐及温柔的笑脸，给我收到的礼物增添了许多光辉。 人类在一个花园里种了5000朵玫瑰， 小王子说， 然而却仍找不到自己真正追寻的东西。 是啊，他们是找不到的，我回答。 可是他们一直追寻的东西其实就在一朵花上或几滴水中就能找到的。 一点不错，我回答道。然后小王子接着说， 肉眼是盲目的，我们必须要用心才能看得到。 我已经喝过水，呼吸也顺畅多了。旭日把沙漠染成了蜂蜜色，这个颜色让我感到很快乐。然而，为什么我又如此忧伤呢？ 你可要履行诺言啊！ 小王子温柔地对我说。他又靠近我坐着。什么诺言？ 你知道的呀，就是给我的羊画个口罩。我要对我的花负责呀。 我从口袋中拿出我的画稿，小王子看着那些画笑着说， 你画的猴面包树有点像白菜 啊。我还一直自以为画得不错呢。 你画的狐狸 耳朵有点像鸡脚，而且又太长了。 然后他又笑了。这不公平，我的小人儿，我唯一会画的就是蟒蛇的外观图和透视图。 哦，没关系的，他说，小孩子会看得懂的。 然后我用铅笔画了一个口罩，把它交给小王子的时候，我的心揪得紧紧的。你有什么计划瞒着我吗？我问道。他没有回答我，只说， 你知道吗？明天就是我到地球的周年纪念日了。 接着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道， 当时我就落在附近。 此时他的面颊绯红，不知为什么，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悲哀。突然间我想到一个问题，那么八天前的那个早晨，我在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遇见你，并不是偶然，你是在走回你降落地点的半路上，是吗？小王子的脸又红了。我又犹豫着问，也许是为了纪念降落周年。小王子的脸再次红了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但是脸红就表示是，不是吗？哦，我说，我怕。但是他却回答我， 现在你该回去工作了，快回去修飞机吧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，明天傍晚再回来。 可是我放不下心，我想起了那只狐狸说的关于被驯养的那段话，难免要掉泪。水井边有片老旧的残缺的石墙，第二天晚上我弄完飞机赶过来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到小王子坐在墙上，两只脚晃来晃去。我听到他说， 你不记得啦？ 他说， 不是这里呀， 一定有别的声音在跟他讲话。因为他答道， 是是是，今天没错，但是地点不对呀。 我继续朝着墙走去，仍然没看到或听到任何人的声音，但是小王子又说话了， 当然你会看到我留在沙地上的脚印，看到它是从哪儿开始的，你在那儿等我就行了，今夜我会在那儿的。 我离那片墙只有20米远，可是却看不到任何东西。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小王子又开口了， 你的毒液很毒是吗？你肯定那不会让我痛苦太久对吗？ 我停了下，虽然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，但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 现在你走开吧， 小王子说， 我要下来了。 我低头看着墙角，吓了一跳，在那儿竖起来正对着小王子的是一条黄色的蛇，30秒内就能让人致命。我从口袋里掏出左轮手枪奔跑过去， 蛇一听到我的声音，便溜进沙堆里，就像一条潺潺的小溪慢慢地游移，然后带着一丝金属般的声响溜进石缝中。我跑到墙边时，正好把我的小王子接在怀里，他的脸色雪一样的惨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你怎么竟然和蛇也谈起心来了？我解开他一直围着的金色围巾，用一块湿布在他的太阳穴上沾些水，并给他一些水喝。现在我不敢再问他任何问题了。他忧伤地看着我，双手围着我的脖子。我感觉到了他的心跳声，就像一只遭受枪伤、生命垂危的鸟的心跳声一样。 我很高兴，你终于排除了引擎的故障， 他说。 这样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本来就想告诉他，我的活儿干得很顺手，超出我的想象。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接着说。 我今天也要回家了。 然后他忧伤地说， 路好远，也很困难。 我清楚地知道，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了。我用双臂紧紧地搂住他，就像搂着一个可爱的婴儿那样。对我来说，就好像他就要一头掉进无底的深渊里，而我却无法拉住他似的。他的表情非常严肃、遥远而迷茫。 我有你画的羊，还有羊的小屋，而且还有口罩。 然后他带着忧伤的神情微笑了。我等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终于看到他渐渐地恢复了红润。 小人儿，你受惊了。 他真的很害怕，但他静静地笑了。 今天晚上我会更害怕。 再一次，我的心因这种无力感觉得寒冷。我知道我无法忍受今后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。对我来说，他的笑声就像沙漠中的喷泉。 小人儿，我说，我想再继续听到你的笑声。 可是他却说， 到今天夜里正好是一年了，我会在我一年前降落地点的上空找到我的那颗星星。 小人儿，求求你告诉我，蛇见面的地方还有星星都只是一场噩梦，对不对？ 但是他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他说，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看不见的。 没错，我知道， 就像我的花一样。如果你爱上了某个星球上的一朵花，那么只要在夜晚仰望星空，就会觉得满天的繁星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儿。 是的， 就像水一样，因为露露和绳子使得你让我喝的水有如音乐一般，你记得吗？ 它是如此甜美。 是的。 夜晚，你抬头望着天空，寻找我的那颗星星。我的那颗太小了，无法指给你看。这样更好，你就把我的星星看作是万千星星中的一颗吧。这样你就会爱看所有的星星，他们都会变成你的朋友。另外，我还要给你一件礼物。 然后他又笑了。哦，小人儿，亲爱的小人儿，我多么喜欢听到你的笑声。 对呀，这笑声就是我的礼物，它就会像我们喝的水一样。 你想说明什么呢？ 星星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。对旅行的人来说，星星可以指引方向。对有些人来说，星星只是一些小光点儿。对专家来说，星星是研究对象。对我遇到的商人来说，星星是黄金。然而，所有的星星都是沉默的。你的星星将和别人的星星都不一样。 你的意思是， 我会住在这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，在某一颗星星上微笑着。每当夜晚你仰望星空的时候，就会像是看到所有的星星都在微笑一般。 于是他又笑了。 当你抚平你的忧伤的时候，时间会缓解任何忧伤，你就会是我永远的朋友。你要跟我一起笑，而且有时候，当你为了与我一同欢笑而打开窗户时，你的朋友一定会因为你看着天空微笑而感到惊讶。到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们，没错，星星常让我笑。然后他们就会认为你疯了。这是我跟你开的小玩笑。 他又笑了。 这就像是我给你很多会笑的小铃铛，而不是小星星一样。 说着，他又笑了。然而，他的笑容不久又蒙上了一种凝重。 听着，今晚不要来。 我不会留下你一个人的，我说。 那时候，我看起来会很痛苦，而且一副快死掉的样子。事情看起来就会像那样子，所以我不要你来，也不要你看，不要来。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他露出了忧心忡忡的神色。 我告诉你，这也是因为蛇的缘故。别让它咬了你，蛇是很坏的，它随意咬人。 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。但是突然间他平静下来。 对呀，他没有足够的毒液可以咬第二口。 那天晚上，我没有看到他出发，他是悄悄走的。当我追上他时，他正迅速而坚定地向前走着。他对我说的只是， 啊，你来了。 他心神不定地紧握我的手。 你不该来的，你会很难过的。看到我那副快死的样子，虽然那不是真的。 我没有说话。 你知道的，路途太远了，我不能带着这副躯壳呀，那太重了。 我没有说话。 那只是一副老旧的躯壳而已，你没有必要为老旧的躯壳而哀伤的。 我还是沉默不语。他有点泄气，但是马上又振作起来。 啊，想起你，我会很幸福的。你知道，我也会看着星星哦。所有的星星都将会有着生锈碌碌的景，所有的星星都会流出水来让我喝。 我依旧沉默。 那该会多么有趣啊！你会拥有5亿个小铃铛，我会拥有5亿口井。 然后，他也沉默下了，泪水爬满了他的脸。 就是这里了，让我自己走吧。 他坐了下来，显得很害怕，然后说： 你知道的，我得对我的花负责，它是如此脆弱，如此天真无邪，它只带着4根一点用也没有的刺来保护自己，对抗周围的环境。 我也坐了下来，因为我再站不住。他说： 现在就这样了。 他又迟疑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往前踏了一步，而我却动弹不得。一道黄色的闪光接近他的脚踝，他有一阵子呆在原地不动。他没有尖叫，他轻轻地倒下，像一棵树那样毫无声息地缓缓地倒在了一片沙地上。这一切发生在6年前，我从未向别人讲起过这个故事。我的同伴都很高兴地发现我还活着，我却很难过，只是告诉他们我累了。渐渐的，我的忧伤稍稍缓解。我知道他肯定也已回到自己的那个小小的星球上，那是因为天亮后我再也找不到他的躯体。每天夜里，我总喜欢凝神聆听那5亿颗小铃铛似的可爱的星星的声音。然而有一件极不寻常的事，我帮小王子画口罩时忘记画条皮带，这样他是永远也无法把口罩套到羊的嘴上的。所以我不断地想，他的星球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羊是否已经把花给吃了？有时候我对自己说，当然不会，小王子每晚都把玫瑰花照在玻璃罩里，而且他会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羊。 然后我就会觉得快乐了，所有的星星也都温柔地笑了。有时我又会想，万一有疏忽，后果就会很严重。如果有一天他忘记帮花罩上玻璃罩，或者不小心让羊跑了出来，于是所有的小铃铛就变成了眼泪。我们面临的一个真正的难题，那就是对于喜爱小王子的人们来说，世界的改变都维系在一件事上，那就是在某个地方，一个没有人知道的某个地方，会不会有一只我们不知道的羊吃掉一朵玫瑰。抬头仰望天空，问问你自己，羊是否已经吃掉那朵花了？然后你就会看到每件事是如何的变化。没有大人会了解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世界上最美丽也最令人哀伤的情景。它与前一页画的是同一个地方，我再画一次，为的是让你看清楚，这儿就是小王子出现，同时也是他最后消失的地方。仔细地看这幅画，如果有一天到非洲旅行，你可以在沙漠中再一次认出这个地方。如果你刚好经过那儿，请你不要匆匆走过，在这棵星星底下等待一会儿。如果出现了一个笑着的小人走向你，如果他有着一头金发，而且从不回答问题，你将会知道他是谁。然后如果你心地善良，就不要让我活在悲惨之中，请立刻写信告诉我，告诉我，他回来了。